会天地同开，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古罗王寺的花草香，我这颠颠簸簸的爬上了山，斑驳的光影中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周五的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各位带来的是一期相对比较特殊的节目。在昨天的下午，我们音视频同步采访了新周刊的副主编，也是青年作家蒋方舟。那么在这期节目当中，他为大家详细介绍了他整个的一个求学的历程，也分享了他的心路历程，也对很多的年轻学子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那么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详细的为大家进行一个原因的重现。那么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来了解一下主要内容。中国首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出炉，高职教育服务脱贫攻坚呈现新态势，今年将新增约30000学前教育学位。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布《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这是我国首份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德智体美和学校教育教学等状况进行了客观呈现，并对如何进一步提升义务教育质量提出了建议。基于监测数据，主要发现学生学业表现良好，但综合应用能力相对薄弱。针对学生参加校外辅导班和课业压力的情况，监测结果显示，四年级学生参加数学和语文校外辅导班的比例分别为 43.8% 和 37.4%， 八年级学生参加数学和语文校外辅导班的比例分别为 23.4% 和 17.1%， 三成以上学生感到很有学习压力。2018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近日在北京发布，报告从学生成长成才、学校办学实力、政策发展环境、国际影响力和服务贡献力等5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和案例描述。该报告已经连续发布7年，成为社会了解全国1380多所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质量的重要窗口。报告显示，2017届高职院校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为 92.1%， 平均月收入3860元。2014届学生毕业3年后自主创业的比例为 8.5%。 在昨天上午进行的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市发改委主任谭巨祥受市政府委托报告了本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今年将新增约30,000个学前教育学位。谭巨祥介绍，下半年的本市将精准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加快推进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全年新增学位30,000个左右，在城市副中心、三城一区等重点区域启动新建一批优质学校，出台加强学前教育管理意见，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昨天2018年我爱足球北京城市联赛第35届百队杯足球赛结束了八大赛区的全部比赛，今天开始从各大赛区总计764支队伍中杀出的佼佼者将在奥体中心展开决赛阶段的比拼。本届百队杯秘书长、北京市足协副秘书长陈长红表示，希望孩子们在决赛阶段能打出像足协杯、国安逆转上港那样的北京精神。记忆抽屉，屋上胶囊，一条条普通的街巷经过大学生的创意美颜，变成了一个个艺术空间和古韵风景。本月北京城市副中心背街小巷城市家具创意设计大赛落幕，来自北京建筑大学、天津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大学生通过微介入的方式提升城市副中心街巷品质。微介入就是避免大拆大建，这是本次大赛的重要原则之一。比赛由通州区市政市农委与北京建筑大学共同主办，参赛者需从城市副中心155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三组共14条背街小巷中选择设计对象，既要完成背街小巷公共空间规划及设计，又要设计城市家具，以优化街道公共空间品质，完善设施配置，提升城市风貌。短短一个月，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国内外高校、各类设计机构、青年教师、独立建筑师等197个团队400余人的报名参赛信息，收到有效作品37组。对于走出幼儿园马上步入小学的小豆包们来说，这个暑假意义非凡。那么究竟该如何度过这一特殊的假期呢？不少小学抓住真空期，给家长和学生送上了实用金。金坛书院小学近日邀请自己的准学生提前走进校园，参加了学前培训，相互介绍认识，熟悉校园环境，了解课程常规。一系列活动之后，小家伙们慢慢开始有了归属感。学校方面介绍，从幼儿园到小学不是简单的环境变化，学校利用2天时间让孩子们提前体验，就是为了帮助他们提前进入新角色，让孩子们对开学后的生活产生期待。开学前2天，学校还会再次邀请小豆包们进入学校，以展示汇报的方式将假期生活与同伴进行分享。好，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暑假已经开始，您给孩子安排好假期生活了吗？今年暑假，教育面对面与国内知名体育运动机构联手推出明日新主播暑期夏令营活动。活动中，中外教练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尽享体育运动的乐趣。同时，教育面对面将利用自身节目优势，带领同学们到北京电台参观访问，走进直播间、录音间、视频拍摄室、数字音频制作室，让孩子们体验和了解广播节目制作流程。孩子们还能得到电台一线节目主持人的专业课程指导，每个孩子还将录制属于自己的声音作品。暑期最后三期活动，请您抓紧时间报名，详细情况请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节目微信公众号，点击阅读原文进行预报名，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及时取得联系。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好是丑是是尊重是牺牲历史。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网络媒体中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城市广播特别制作的《三代人的求学梦》直播访谈节目。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么在今天的访谈 之中，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新周刊的副主编、青年作家蒋方舟，一起来听一下对他的介绍。 他说，坚定地成为自己，同时关心他人的命运，学会爱这个世界，但随时准备好与之抗争。他通过自主招生成为了清华大学将60分录取第一人。他直面自己的内心，也敏锐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他就是新周刊副主编、青年作家蒋方舟。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青年作家蒋方舟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欢迎一下蒋方舟，欢迎你。 你好，主持人好。 其实我们在最开始要先做几个快问快答， 好， 尽量简短的去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 好。 首先，从天才少女到青年作家，十几年来，你的身上聚焦着很多的目光，也有给大家很多的期待。那么很多人都觉得你的人生是开挂的人生。如果让你用几个词来总结这一段的人生经历，不到30年啊，你会怎么总结？不是说墓志铭。 明白。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词还是曲折吧，就是说别人看到了很多开挂的一面，但我自己知道还是走了很多的弯路。那第二个我觉得是成熟，因为确实是在过早的年纪比别人经历了更多的事情，所以可能成熟来得更早一些。那第三个词我觉得可能是天真，就是因为我觉得成熟和天真是并不矛盾的品质。我也非常努力地去保持着自己身上的天真。 这三个词，曲折、成熟、天真，也是希望能够浓缩到这30年里你经历的。那么你希望如果后面去形容你未来的人生的话，你希望用什么样的词呢？ 我希望我是一个从不畏惧的人，或者就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是一个坚定的人，然后是一个清醒的人。我希望我是一个这样的女性。 你说到这个，其实还特别有一种20岁出头的感觉。 对，人生才刚刚开始。 但是你现在已经接近而立之年了，还记得自己年轻时候给自己定的目标跟方向吗？ 年轻时候，我9岁的时候有一个目标，就是说要当大师。然后那个时候用这个胡兰成的话说，这叫无名目的大志，就是其实并没有想好说在哪个领域成为什么样的大师，但是一直有一个说憧憬是成为大师。那这个9岁的梦想其实一直要支撑到我20岁出头，我都希望成为一个大师。但后来觉得可能比较困难，自己天赋有限，只能尽能力去实现自己能力的上限吧。所以年轻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大师。 那你在20岁出头的时候还会给自己设定梦想吗？ 其实我到现在依然会给自己设定梦想啊。希望成为。 短期的目标有没有？ 我没有短期，我有短期的要做的事儿，然后有一个中长期的目标，就是说还是希望能够成为这个时代最好的书写者之一。我觉得因为现在人其实都挺不愿意去谈自己的野心的，好像野心被暴露出来不是一件 特别光彩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他野心就是因为你反复的说，反复的对外言说，他才会变得格外坚定。所以现在还是希望能够成为这个时代最好的书写者之一。 希望重复是有力量的。 嗯。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你曾经说过，你说现在说你像个80后不是夸奖，要说不像个80后才是夸奖。你希望自己是90后？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是？ 应该几年前说这个话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其实昨天还跟人聊到，就是其实80后还是挺苦的一代，就是他其实享受到的种种的红利，经济上面的红利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因为你又不管分配工作，然后也错过了最早的这个创业的掘金的热潮，那整个经济上面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那整个在个性的表达上其实又很快的被90后所超越，然后就变成很沉默的人群，就是既并不年轻，可是又还没有衰老，然后有很多想法，但是又在公共平台上羞于去表达。所以我觉得80后好像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消失的一代。因为我记得还在几年前， 大家还把八零后作为是年轻和新锐的一代， 中间的力量， 对，但是迅速的就变成了中年人的代表，就真的是可能我都没有察觉到这个变化什么时候发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是一可能八零后是一个刚刚登场就被九零后驱逐下台的这么一个 情，怎么这么不甘心呢？是不是？ 因为我自己因为是八九年，属于十月份出生， 尾巴，八零后的尾巴， 对，八零后的尾巴，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归类。那我的可能我的阅读和写作可能知识结构又比较趋向于六零后和七零后的人，所以我其实很难去给自己找一个这个时代和代际的一个定位。 这样吧，如果要当你能够回到某一个时代，你希望能够回到哪个时代？ 其实我还是愿意去重复我这个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写作，然后八十年代末出生，然后千禧年前后开始写作，我觉得这个道路我走来是没有任何遗憾的。 其实因为这段时间，这二十年的时间，三十年、四十年的时间，是中国变化最快、发展最快，我们什么都赶上了的时代。 我觉得一方面捕捉到了这种变化，然后也掌握了很多的各种各样国外的信息，外国的小说、电视剧，然后国内的这种创作的井喷都赶上了。但另外一个方面，就社交网络并没有那么的发达，所以自己的创作还能在一个相对单纯的情况下，而且也很孤独的情况下，缺乏互动的情况下去创作，所以它反而能够去维持很长时间。那我自己觉得这一路走过来，尤其是跟这个时代的结合，我觉得自己还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能够留住自己心里那块自留地，这很重要。 对对对。 好了，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因为今天我们要讲到整个的求学的过程，我们大概也拉了一个单子，有一个履历啊，我们挨个来聊一聊，好不好？九七年你开始写《打开天窗》，那时候八岁，我记得你刚才说九岁想成大师，就写完书就想成大师， 对 吧？而且重点是，这是一个写了一本真正意义上小学生的新概念作文，是什么样的巧合让你出这本书的？ 当时其实是我母亲，她是一个失败的文学女青年，因为她其实早年会在我们当地的这个广播电视报上发一些这豆腐块的文章，后来她一直觉得是生我耽误了她的写作，然后呢她又不希望我去重复这种她的生活，一种自己的个人抱负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这样的一个这个人生，所以她在我不到七岁的时候就跟我说法律规定每个小学生必须小学毕业之前出版一本书，要不然会被警察抓走。对，有点骗我。那我爸爸是一个警察，我爸爸说对呀，对呀，就是会被警察抓走。所以其实是这样的契机开始写，当然也很快就意识到这其实是大人的一个谎言，但意识到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已经有写了不到五万字左右，就觉得其实再努力一下就可以出书。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本书还被湖南省教委列为了中小学生素质教育读本。 对。 所以说到素质教育，因为大家印象中的你可能都是走比较偏的在文学这块的。 对。 你认为素质教育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素质教育还是一个人全面的心智的能力，就心智的能力我觉得包括很多，包括他的语言能力，包括他的逻辑能力，包括甚至包括他的品性，他去理解他人的能力。我觉得素质教育应该是一个人全面的这个品性和各个方面的所谓的商，就各种商的一个集合吧。 但是其实湖北学的还都挺苦的。 对，算是教育大省，然后我们都是做黄冈， 我们从小都做黄冈长大， 黄冈密卷，然后黄冈密卷都是有点泛黄的，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特意做旧，然后显得像是 对对对对，确实是一个考试的一个高考的，也算是高考的一个大省吧。然后很就是大家在小，当然没有，但是依然没有像现在的小学生竞争这么的激烈。就说实话，我看到现在很多小学生周末的那种时间表，什么冰球、马术、钢琴， 你在清华附近可能更有感受。 对，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家长，或者尤其是可能她虽然是一个全职妈妈，但是她时间是比一个上班族的女性更忙，然后就周末就陪着小孩去参加各种兴趣班。我们那时候其实还是相对的 更自由，虽然应试教育的压力很大，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这个自己空闲的时间， 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个素质教育。 对， 那么继续往后说，99年到2000年，就是立下大师之愿之后，就开始创作《正在发育》这本小说了。 嗯， 也是一个未成年人写给成年或未成年人所有读者的一个书，这个范围还是挺大的。 对， 那么写这本书，你当时想法是什么？初衷是什么？ 其实当时因为我写完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顺理成章的写第二本书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然后因为当时确实也对文学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且觉得自己应该去走这一条路，所以我觉得没有说下一个怎么样的决心，而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就开始写自己的第二本书。 嗯，那其实再往后捋的话，2001年进入襄樊一所省重点中学读书，好学校，铁一中， 我因为我家是铁路子弟，也不算是省重点，就是一个 省师范， 对，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普通的一个这样的学校。 对，那这段学习其实我们看到是不是也能够对你的创作提供一些帮助？而且那时候你已经年少成名了，同学老师怎么看待你？ 我觉得我自己那个时候非常幸运的地方也在于并没有像现在社交网络这么发达的环境，我现在看着好多什么 TFBOYS 去上个课也被同学偷拍放到网上，那现在我当时其实并没有，然后因为我当时虽然已经在写专栏，但是都是在以广州的报纸上发表，我的同学只是很模糊的知道我是一个小名人， 小作家， 然后但是并没有说很有意识的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名人，然后也没有途径你说在社交网络上去说什么，也没有朋友圈，没有智能手机，对，没有，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其实跟同学相处都挺好的，而且我们都是在一个大院里面长大的，然后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间隙，都是小时候的玩伴，所以那段时间应该是比较幸福和单纯的这个时光吧。 嗯，好。其实说到80后的作家，我们还要提到另外一位很代表性的人物，其实就是韩寒。那在中学的时候，那会儿你知道韩寒吗？ 那个时候在中学的时候，看新概念作文，然后会看新概念作文的这样的册子，而且自己也会，就还是像整个新概念作文，就这一批作家还是给我很大的，包括给我同龄人很大的鼓舞，就是说除了高考以外，这条独木桥以外，可能还有别的途径可以到自己理想的学校，是这样。 但相对于韩寒，你走了一条相对很多我们普通家长普通的人更能够接受的一条路。 对 对, 对，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还是继续升学？其实你也有条件，如果真的想的话，你也可以像他一样。 对，其实我当时在12岁的时候，然后录了一个我可能这辈子参加的最大的一个节目，叫实话实说。对，当时是何晶是主持人，然后当时是做一个节目，是一个跟我一样大，那时候12、13岁，一个12、13岁的一个女孩，她要退学，然后去当自由撰稿人，然后我当时是作为反方，我觉得要 规劝， 我觉得要，对，我觉得要上大学，因为我要上大学，要上最好的大学。那我后来还回看我当时的论点，我觉得一个是说你可能要确实要上到最好的大学，你才能接触到体系最完整的一种最好的教育。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并不觉得上学跟写作这两件事是矛盾的，因为在中国有出现过，在中国和国外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学生作家，在中国西南联大的时候有各种学生作家，那在日本三岛由纪夫出道的时候可能也开始写作的时候18、19岁，那国外更是这样。我并不觉得这是必须做出的这个取舍，那我觉得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反正我当时就很义正言辞的时候，我觉得时间都是挤出来的，那其实是可以利用闲暇的时间去创作。 你现在后悔当时跟他去说这样的一段话吗？ 不后悔，因为后来那个女生，我前几年还去查她的动向，就她退学之后其实也没有说去创作出就是出版的或者是很有影响力的作品，就没有，可能就在文学上就没有更大的这样的进步和地位了吧。 在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蒋方舟的访谈，欢迎您继续收听。I'm just a little bit cold.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无聊的事要在沙漠前头听着，是好是重事，是军装，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其实都是为他好，但是每个人的路径确实可能会不一样。 对，其实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其实到现在还是挺坚持那个时候的观点，就是我并不觉得这个你的创作，就所谓的素质，跟你的应试教育是两条相互违背的路。我觉得你只要是利用好好的利用自己的时间和做一个这个分配，还是能够取得某种平衡的。 这还是跟个人的能力有很大的。 对对，也是一个决心的一个问题吧。 是的。好，你既然说到了这个最后上大学的事儿，你说要上最好的大学。 对。 我们当时看到在2008年， 对 高考，对参加高考，而且是通过自主招生。03年开始教育部开始推行自主招生，到08年。你是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一位降60分录取的新生。 也不是第一位降60分录取的，就是我们同宿舍好几个降60分录取， 就同一届嘛。 但是他们是通过可能是小提琴或者是大提琴，就这种艺术特长或者是美术。那通过文学降60分，我是应该是第一个。对。 那你觉得就是这次考试或者这次自主招生对于你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吗？ 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节点。那我自己的高中生涯其实这样，就是我小时候因为看了新概念作文的这个影响，包括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也时不时的会听到某某因为写作特长，然后可能一本线都没有到就被破格录取，对，特招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一直都很模糊，但是很坚定的认为自己一定会被，就不用参加高考，一定会被破格录取的。所以那时候也没有好好学习，直到了高三的时候， 我才忽然意识到我是要参加高考的，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拼命的学习，那同时也会去寻找一些比如说像自主招生这种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高三的时候成绩非常差，大概我们年级1800个人，我可能1100名吧，就成绩很差。 不，你在的学校可并不是差学校，华师一啊。 对，是很好的学校。那时候我高中的班主任，我非常感激他。当时我成绩那么差，数学只能打20-30分，他跟我说，你要上大学，而且上最好的大学。他说，当我说最好的大学的时候，说就是要么北大，要么清华。那他也很积极的去帮我去看自主招生啊这样的信息。那其实自主招生是有两条路，就是一个是学校推荐，一个是自己推荐。那学校推荐是有名额的，我当时忘了，对，校长推荐是有2个还是3个名额，我忘了，然后就可以进入到笔试还是笔试的这样的环节。我当时是不想去占用这个校长推荐的这样的名额，我觉得还是应该 让给别的同学。 对，我觉得当时其实老师有来问我说要不要争取一下，我说我还是走自己推荐自己的这样的方式吧，就是说校长推荐这个留给机会留给别的同学。所以当时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在高考前一年的冬天的时候，然后应该2007年的冬天的时候，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了，然后去清华大学参加自主招生的考试。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因为确实降60分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 幅度， 对，一个幅度，所以我那个考试也非常的严格。当时是由文科系的六个系主任，然后就坐在我对面审问，不叫审问了，就是考试我一个人。那光面试的部分可能就有2个小时吧， 两个小时 就不断的问各种，因为有各个院系的，有新闻系、外语系、中文系、历史系。 问什么问题呢？你还能想得起来吗？ 我记得我最尴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历史系的当时的教授问我说，这个江西为什么叫江西？它在什么的西边？ 哦， 长江的西边。然后说不是，我后来知道是在，因为在江南的西边，所以叫江西。那还包括这个跟中文系的格飞老师，后来跟他也很多文学上的交流，最近也有一些，他就问我，比如最近看的书，然后对加缪的《局外人》的一些看法等等。当时其实经过面试之后，老师还是产生了挺大的分歧的，就是可能大概有3个老师觉得一定要录取，有3个老师觉得一定不能录取，就是对，就其实老师之间还是我这是后来推测这样的三个这样，但是老师之间还是产生了一些分歧，就没有办法达成一个一致的这样的意见。比如说像历史系的老师可能觉得你连这个 都不知道， 对，江西这个很文史常识你都不知道，但是可能文学系的老师又觉得我在文学方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老师当时争执不下，就有一个老师说，那我们就加一个笔试吧，就本来是没有笔试，这说加一个笔试。然后我当时是带去了我的一摞书，就我出版过的所有的书，然后其中老师随便翻其中一本书的标一个提到的一个词组，大概是说谣言的特点。然后老师说，那你就以谣言的特点为题，一个小时写一篇文章。然后后来写了一篇大概1000字的文章。文章写完之后，老师就都觉得说，那没有问题，是可以去做出这样的60分的这样幅度的一个加分的。 当时就知道是降60分了吗？ 对，当时在高考前的时候就知道是有60分的加分。 但其实这件事情在当时的网络上引起的争议非常大。 对， 我记得你曾经还为了这个降60分还写了一篇博文。 对，因为这件事，用我参加自主招生这件事，其实也没有去做当成某种新闻去报道，只是我后来自己在博客上面写了这件事，就当做一个私人的日志写了这件事。那后来因为其实是在高考之后，那人们才发现啊，你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对于自主招生这样的概念也并不熟悉，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有人说你是保送，有人说你是没参加高考，没参加高考，有人说你是走后门，因为那时候大家确实对于自主招生的 流程还有它的过程包括筛选机制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熟悉，那也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误解，所以这件事可能会引起了一些争论吧。包括其实现在很多朋友我说是哎呀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觉得你参加过高考吗，怎么记得你是被保送的、就是大家会对于这个概念会比较模糊一些。 但是这次自主招生其实对于你来说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你真的如愿成为了清华大学。 对，我把那60分用的可好了。 最后高了几分？ 最后好像我就是 2-3分，我印象中。 对，三分还是7分，我忘了。就是反正把那60分利用的非常的好。 对，也能够起到最大的作用。那你现在回头再来看，你觉得自主招生这个政策是那种普适性的对大家都好，还是对于你这样的特长生是最好，就有某一方面特长是最好的？ 其实我自己确实觉得对于有特长的学生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就这个鼓励不仅仅是让他进入心仪的大学这样的鼓励，甚至可能在他小学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他去发展自己的特长去培养自己的爱好是没有错的，而不是面临到一个我必须为了学业我要牺牲掉自己的热爱好和热情。因为就我的经验来看，其实很多你觉得我把这个爱好放一段时间你基本上就不会再捡起来了，你很快其实这个就被你永远的遗忘了，无论这个爱好是什么音乐呀体育呀甚至包括什么模型军事这种东西。所以我自己觉得它其实对于有不只是有特长吧，就包括有热情有爱好的学生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和希望。 其实我们看到在清华大学的就学过程中一共4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清华大学，大家也很多人都去过，但是在里面真正学习过的人非常少。能不能说一说在清华大学的日子里对于你来说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它给你构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的环境的氛围？ 首先我觉得是带给我最大影响可能分三个方面，一个是学校的氛围，就是说可能我一直是其实到现在就长这么大毕业都好多年，12年毕业这么多年，我才越来越觉得清华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放和包容的学校。那大家其实一直会把清华和北大做一个对照，觉得北大是一个风气非常开放、非常非常怎么样的这样的，清华很严谨，那可能很像一个这个很严谨的一个理工男。但是其实我自己后来才意识到，其实清华是一个非常开放和包容的一个学校，你包容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想法。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就还是我觉得老师吧，就我觉得就老师是真心的爱自己的学生，就是像我们当时的班主任也好或者是当时的老师也好，我觉得是真的就是甚至是无条件的一种爱。因为我当时在清华的时候因为也有发表过对学校的不是学校其实主要是对周围同学的一些意见吧，然后也有学校也有同学表示很不满，然后也闹出了一些风波，但是都是学院的老师帮我去承担这种压力，就他们没有让我受到任何的压力和伤害，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激他们。 其实给你创造了能叫温室吗？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家庭一样的感觉，就是说就其实家庭这样的感觉就在于你感觉到自己是被保护的，那可能这种保护是不言不语的，就老师也不会说啊我们支持你我们声援你这样，但是就确实是不声不语的帮我扛掉了非常大的压力，应该是从我入校以来开始。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师其实也是真心的疼爱学生。那另外可能是就是同学现在还是有我不是一个跟人就是不是一个很容易跟人交朋友的人，但现在最好的朋友也都是到大学期间交往的朋友。 真好，一个学校氛围，一个老师，一个同学，也给了你更多的安全感。 对， 然后能够好好的去创作。 所以我后来觉得其实清华还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地方，就是它那个开放其实有的时候有点像家长，就是说你觉得你好像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存在，但是它其实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 其实就是感觉你去飞 对， 反正最后有我在 扛 着， 对对对， 真好， 父爱如山。 其实大学都是应该都是这样， 对对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微信网友的提问，这是昨天提过来的，他说很喜欢蒋方舟的作品，而且对他个人经历有所了解，但是让他有不解的是，为什么在清华本科毕业后没有选择继续深造？他，你是认为文学创作无需更高学历水平，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其实很多人都会有怀疑。 对，我其实是当时没有 能保研吧， 我没有，我大学在最后一年的时候，就是所有人都在开始投简历，或者是考托福考试、考 GRE， 然后保研，或者是参加研究生考试，我就没有，就整天在宿舍躺着，因为那时候没什么课，我整天在，我在搬出来住，然后整天在自己住的地方躺着，就是因为我很迷茫，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然后那时候大家就说要。我们是新闻系，说要考这种人民日报或者是新华社，因为可以有北京户口，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说哎呀，那我要不要去考人民日报啊，然后我打车的时候还会问出租车司机，我说北京户口重要吗？就其实自己不太知道自己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一个想法是说大学毕业我就在外面晃一年，就是去 间隔年， 对，间隔年，然后去比如说在乡村或者是城镇三线城镇这样去待着，去游走，然后去寻路，就是当时其实是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最后为什么决定了要去新周刊？ 因为我大一的时候其实就在给新周刊当特约记者，后来大二大三的时候成为主笔，那毕业之后就直接我们当时的主编封新城就跟我说哎，那你就来当副主编吧，然后说你想做什么选择，你想上班或者是不想上班，你想写稿或者是不想写稿，我们都不对你做任何的限制，你想寻路你就去寻吧，你想做田野调查你也去做吧，就是他也是给我很大的自由度 空间，也是 对，所以我确实是非常幸运的。 那你后不后悔其实应该去继续往上读？ 不后悔，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读人民大学的一个创意写作的研究生班，也是因为经过几年的其实不断的在各个领域的尝试，我觉得我最爱的还是写作，那我很明确自己需要在写作上面更提高，所以就选择了说读一个创意写作的研究生班。 所以说对于很多现在今年大四的学生来说啊，可能该读完了都读完了，马上转年了大四的同学来说，你觉得在他们人生也会存在着你刚才这种迷茫，有没有必要先工作再考研？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当时当时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看了一篇文章，里面就谈到说毕业的选择，那文章的作者就写到他当时也是清华大学，然后快毕业的时候别人问他要干嘛，他说要出国，他说我为什么说要出国，因为出国是最不需要解释的回答，就你其他所有的说要工作呀要考研，人家都哎，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去这样、但是好，出国是一个最不需要解释的回答，后来就出国，其实出国之后也挺后悔的，因为那也不知道要学什么，所以我自己觉得你其实做出人生选择不是为了给别人交代，你不是为了给就是去询问你的人交代，不是为了给学校交代，不是为了给这个就业率交代，不是为了给父母交代，你在这个在遵从内心的基础上做出怎样的人生选择都是可以被理解的。 对，而且别人可能看到的是蒋方舟毕业以后直接去新周刊当副主编，一路可能看起来工作的履历非常的顺利， 对， 但是这只是幸运， 对， 也许也会出现错误，所以人生要给自己试错的机会。 对，然后我觉得还是社会包括家人能够给一些空间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知道在国外其实有很多30多岁又重返校园去读一个什么都不是什么读 MBA， 可能读个人类学、读个考古学这样的文科的学生，我自己觉得这是非常让人感动的，而且也是一个其实挺正确的一个选择。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身边人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也不要不断的追问啊，那为什么你看你现在干得好好的，那你就不担心吗，不怕吗？就有的时候你对别人选择的尊重也是就是有利于整个空间的一种拓展吧。 对，其实也是因为你可能不足够了解他。 对对对， 了解了以后也许你也会支持他的 选择。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这个新周刊了，因为新周刊其实一直以来也是对社会的潮流动态很敏感。 我们看到从12年到18年你也陆续出版了三部文学作品，那么结合你的作品和工作经历，你觉得从毕业之后12年这六年的时间，现在社会变化大吗？快不快？ 我觉得现在社会变化还是挺快的，甚至可能这种变化是越来越快的。从今年开始吧，我觉得就能够感觉到，比如说整个的，比如说00后他们在话语空间上面的一种侵略，我觉得就碾压，应该说是碾压。就整个的我们现在都在使用的或者每天看到的是00后的语言，打开电视或者是网络，你看到的是00后的 SKR 偶像。然后那我觉得确实是感觉到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变革的时代，你觉得只用纸和笔跟这个世界和社会打交道的作家会不会稍微有点力不从心？而且尤其是当前纸媒，我们看到很多的纸媒都纷纷的被合并，然后或者是直接就这个出版社就取消了， 明白， 然后消刊了。那么你觉得首先第一个会不会觉得力不从心，第二个你觉得纸媒行业会走向何方？ 明白。那我觉得我可能愿意从纸媒和这个纸质图书这个把它合并在一起说吧，因为我其实现在大部分也是在做出书的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分两方面，就是第一方面，我觉得在今年的这种快速变化当中其实也有某种回归，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对我包括音频内容，就是大家开始去要求所谓的干货，很多干货其实也并不干，所谓的干货。然后包括你会看到很多的这种 IP， 它不再像往年那样炒出一个天价，就人们希望看到有质量的文化内容。那包括其实我知道图书这几年一直大家都纷纷唱衰的时候，一直都是逆势上涨的，那就是因为人们其实还是希望去从书里面获得一些更为坚实的东西，就至或者至少是把它跟浮躁的环境去区隔开的。那这些去看书的人，也许他们没有在社交平台和公共平台那么活跃，但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定而且在最增长的一个群体。那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我觉得做文化的人，你应该被这种坚定和回归所鼓舞吧，就是应该觉得自己是应该沉下心脚踏实地的做点事的时候了，而不是一味的觉得哎呀这个现在时代不好啦，创作也没用啦，创作给谁看呢？我觉得这种一味的对抱怨，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的有价值，就是它不创造价值。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的话，其实传统的文化人也应该以一种更开放的方式去迎接新的趋势，电子阅读也好，包括把自己的内容做成音频，对音频节目也好，或者是以各种层面的这样的声音去表达你的看法也好，我觉得这都是大家应该主动去拥抱的一件事。因为你不得不承认，就是现在人们跟文学包括跟这个文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你就以我个人来说，我看读者的留言，前两年都是前好多年都是说我特别喜欢看你的书，然后所以我现在来关注你的博客或者关注你的微博。那这是前好多年，那现在的都是我很喜欢你的视频，是你做的视频的节目，我很喜欢你的微博，然后我很喜欢你参加谈话节目，然后所以我买你的书来支持一下你。就是你会看到很有意思，就看到大家其实是因为以别的方式了解了我而愿意去看我的书， 因为你的观点。 对，因为我的观点，或者是因为我在微博上一些零碎的表达和形象，甚至是某种情绪，然后大家会觉得哎，我有共鸣，我要去看你的书。那我本身觉得就是这种变化也没有让我觉得悲观，我反而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它也给了我很多的去表达的动力。对，无论是作为文字的表达，还是作为公共表达，还是给我非常多的动力。那我觉得我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代的这样的传统的文化的工作者，无论是纸媒还是这个文字，也不应该那么悲观的去看待这种事情，还是应该拥抱变化。 但是从内容上来讲，就是你说到拥抱这个词， 我就在想，比如说你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你究竟应该我们是引领内容的风向，还是拥抱大家的对内容的需求？ 当然是引领啊。就是我觉得纸媒其实一个很，因为我自己在杂志，其实最大的一个困境就在于说，它原来是引领一个潮流，比如说一周出一期，或者是半个月出一期，那大家就去讨论他出的这一期。但后来都是大家先去讨论什么话题，然后杂志不仅仅是我做工作杂志，所有杂志都是，然后赶紧再追上。但是基本上在这个出刊的时候，而且基本上出刊的时候，就这个话题就已经没有人在讨论了。所以其实你会看到，你追时代是追不上的。我觉得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说，你还是做自己也认可符合自己标准的好东西，而不要去揣测说年轻人喜欢看什么。就我还挺认同一种观点，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年轻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只是他看到一个好的东西，他觉得啊，我原来喜欢这个呀。那其实他们的口味和眼光也是需要你去培养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培养的关系，一味的去追随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内容叫做好内容呢？ 我觉得就是真正探讨一些严肃，就是把一些严肃的内容，就我自己的倾向是把一些严肃的内容以一些严肃的方式再进行讨论。那我觉得可能现在有很多内容在我看来是有价值的议题，但是其实并不太得体吧。那比如说，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选秀节目，就从什么这个选秀节目看底层焦虑，然后从什么哪个选女团选出了谁，看出大家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我自己觉得这本质上是一种错位，因为他们讨论的是真正值得被讨论的话题，但是是以一种错位的方式在被讨论，然后这个话题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延伸和发酵。那所以我自己想去参与的可能更多的是把真正的严肃的问题以一种更为严肃的方式去讨论。 你不想做一些更科普性的更基础性的内容吗？ 当然是以科普的方式，但是我不会去选择 做无知的推论吗？做比如说我的受众的是对这个完全一无所知，我做无知推论，从一点点再给他讲起来，还是你直接上来就要跟他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对话？ 当然是做这个无知推论，就是觉得他也许是没有接触过类似的知识，但是我觉得我还依然觉得你的受众是需要你培养的，就不仅在于他关注的话题，还有他以怎样的方式去关注这种话题。 那接下来节目的最后，能不能用一首歌、一段话，或者是你作品中的一段文字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好不好？ 我很喜欢那个Bob Dylan的有一首歌叫 My Back Pages， 就是可能算是我的昔日岁月等等，然后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我很喜欢，翻译成中文就是昔日我垂垂老矣，今日我风华正茂。那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虽然年近30岁，但是在最近两年，我确实感觉到自己前所未有的像一个年轻人。那这一点是我特别为自己骄傲的一点吧。 曾经的渴望年老，现在的拥抱年轻， 对， 这都是每个人生阶段给自己带来的一个变化。 非 常感谢蒋方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第二时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第三时段的节目，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Half-wrecked prejudice leap forth, rip down all hate I screamed. Lies that life is black and white spoke for my skull I dreamed.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前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播音指导方明老师的经典诵读。接下来我们请北京市高中语文教研员连中国老师为大家详细解析。 大家好，我们今天呢一起来欣赏李白的《行路难》。李白是盛唐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是中国乃至世界诗坛辉煌的一座雕像。大家能够认同的说法，李白诞生在碎叶城，就是现在吉尔吉斯坦境内的一座城市，在唐朝的时候是属于中国的，是安西四镇之一。后来呀，李白跟随自己的家人从西域迁移到了蜀地，就是现在的四川江油。我们今天去江油还能看到很多有关李白的古迹。研究李白、读李白，一定要了解李白所处的时代。李白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环境下呢？他出生的时候是武后长安元年，就是武则天的时代。那么他的青壮年时代是唐朝的开元天宝年间，也就是说李白的青春跟唐朝的青春是相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李白的青春和整个封建社会的青春是相一致的。其实我们研读一个作家，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哪些大诗人跟李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啊？王维跟李白是生在同一年，高适、岑参、王昌龄啊，这当然都是边塞的这个诗人的代表了。当然跟李白关系最为密切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李杜之间的关系，一个我们称之为诗仙，一个我们称之为诗圣。那么李白后来写诗怀念杜甫，他说：思君若闻水，浩荡济南征。翻译过来就是说，我思念你啊，就像那滔滔的江水，愿意伴随着你去南方。杜甫对李白的感情更深，他不止写过一首诗啊，来怀念李白，怀念跟李白相处的岁月。当然最有名的一首是《春日怀李白》。那么这首诗说：白野思无敌，飘然思不群。什么叫白野思无敌呢？说李白呀，他的诗啊在当时无人可以匹配，他的思绪飘然而动，与众不同。当然对李白的外在的相貌和内在的特征刻写最生动的，我觉得是他的友人兼粉丝，这个人叫魏浩。他生前曾经见过李白，他特别的崇拜李白，他在李白生前就给他编好了文集，并且自己还写了序言。那么在这篇序言当中，他眼中的李白是什么样呢？他说李白呀，眸子迥然，就是眼睛特别亮，闪闪发光，痴如恶虎，是说李白张口的时候就犹如猛虎下山一般， 这是在说李白英俊侠义的那种风范，像英雄豪杰。他还说李白呀，霍识数代，风流韵界。是说李白还不光是侠士的形象，有的时候他会扎起腰带，既潇洒又含蓄，仿佛名士一般，很有风度。那么这首诗诞生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中呢？依据大家啊都能比较接受的说法，这个基本的背景是这样的。李白啊，在天宝元年的时候得到了皇帝的诏书，宣他入京啊，任职于这个翰林供奉。这是皇帝身边一个文学侍从的这么一种身份。所以李白听了以后啊，李白接到诏书以后，李白那是非常高兴啊。李白从内心深处并没有把自己界定为一位诗人，他很想成为一个卓异的政治家。所以当李白接到这样的一份诏书的时候，他已经42岁了。42岁对于唐代的李白，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都不是一个很小的年龄了。所以李白当时欣喜若狂，他高歌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句话啊，其实不用翻译我们也能够知道，写出了李白的那种快乐，那种兴奋，那种跃跃欲试。他说：我可不是普通人啊，我从此之后将大有作为。可是让李白想不到的是，事隔两年，只有两年，李白呢就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什么叫赐金放还啊？就相当于唐玄宗说啊，说李先生啊，这个朝廷啊太约束你了，不自由，我现在给你一些钱，你还是回到你原来来的地方吧，那里才有你快乐自由的生活啊，那里才属于你。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婉转的拒绝了李白。 心怀社稷、豪情满怀的李白虽曾供奉翰林，但两年之后终究还是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和险恶，被迫离开了长安。曾有人说李白离开长安城是因为性格高傲，蔑视权贵。也有人说李白本就是诗人天性，难以从政。但无论如何，李白的这一次离开对他来说，不仅仅是要离开长安这个都城，更是要与他的理想、抱负、愿望一一告别。 所以李白临行的时候啊，昔日的朋友们就给他准备了豪华的宴席来宴请他，来送别他。《行路难》这首诗呢，就是李白在这样的宴席之间，怀着抑郁、沉痛而又昂然、亢奋、决绝、强烈的内心愿望写下的一首著名诗篇。那么这个诗啊，第一个章节、第一个层次，我们不妨把它概括成荒凉的盛宴。我们先说盛宴，宴会是太盛大了，金樽金色的酒杯，清酒清冽的美酒，斗十千是说美酒名贵啊，价值不菲，一斗就值万钱。这是朋友为李白精心安排的玉盘，多么光亮如玉的盘子呀，上面盛满了珍馐美味，珍馐美味也是价值不菲啊。这么盛大的宴会，再加上朋友的盛情，我们想如果要是昔日的那个李白， 如果要是昔日那个一路高歌的李白，性情浪漫的李白，天真的李白，自由的李白，他在这样的一种宴席下，他一定会纵酒高歌。按他的话说，会须一饮300杯。一眨眼之间啊，他就可以喝300杯酒。但是今天我们想象中的李白，我们一贯认识的李白，我们希望的李白，好像消失了。他没有这样去做。面对朋友的盛情，面对这样的一桌盛宴，李白说，停杯投箸不能食。他停下了酒杯，无法饮下这美酒。他把筷子扔了出去，心情抑郁，没法吃眼前的盛宴。到了不能食的程度，我们完全可以想到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苦闷和压抑。李白呢，拔出了自己的宝剑。剑在古代不光是武器，也不仅仅是一个装饰。其实剑对于李白而言，更是他的心智、愿望、理想的象征。李白拔剑而逝，其实是把再一次的端详自己的理想、志愿，还有他心中的强烈的愿望。当然，拔出剑在手，可是难以改变沉重的现实。李白决定突破，他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突破，所以叫四顾。李白想改变，李白想挽救，李白想寻找新的突破点和新的发展点。但是拔剑四顾的结果是心茫然。心茫然不仅让李白内心憔悴枯落，其实让我们所有的读者也受到了深深的震撼。所以他说，欲济黄河冰塞川，欲济黄河就是他要行路，将登太行就是他要行路。可是眼前的事实是什么？是冰塞川，寒冰冲塞了整个的河床，如何起航？无论你有多大的船，你都无法起航了，你只能停息在那里。将登太行，雪满山，满山冰雪，一片皑皑，冰雪封山，你如何举步？这对李白来说，这是多么大的沉痛啊！挪不了步，无法迈前，失去了方向，这给李白带来的阵痛，带来的伤痛，带来的那种伤害，太巨大了。但看李白，我觉得最让人感动鼓舞的地方，是看李白如何在艰难险阻当中奋力的起航与勇猛的出发。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性格的力量，其实不止一次深深的打动过我。李白说，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因为他有一颗突破的心，他有一个不甘屈服的心，他有一个求索的心，他有一个发展的心，所以在苦难当中，他自然而然地找着了自己的方向和安慰。那他的方向和安慰是谁呢？是什么呢？第一个人是姜太公，姜子牙。因为姜子牙呀，已经80多岁了，一生无为，所以没有办法，他只好到渭水边去垂钓。但就在这个时候，文王发现了他，重用姜子牙，姜子牙成为一代名相。李白想到的第二个人物是谁呢？伊尹。伊尹呢，是商代的名相，他曾经辅佐商汤50余年， 但是伊尹的仕进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他仕进之前，他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乘舟滑动到日月之边。当然，日月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普通的日月，是帝王的象征和代表。李白想的是啊，思念的、念及的、羡慕的是齐伟的人物，他给自己设计的整个人生的道路也是极端理想化的。他的设计是成为名相，辅佐君王，成就大事，然后拂衣而去。这是他的理想，因为这条道路太理想了，所以在现实当中往往会碰壁，遭到厄运。但李白的可贵可爱甚至独一无二的价值是，他在这样的一种碰壁当中彰显出一种高昂的有气势的精神风范。李白没有自叹自怜，他有一种强大的与生俱来的跟时代息息相关的独具个性的了不起的在中国文化史上很少有的强大的精神突破力。这样的一种突破力鼓舞着李白，支持着李白，让李白迈出了奋勇的步伐。 24岁时，李白离开家乡辞亲远游，他决心游遍山川河流，造访闲人雅士，寻觅知音，尽情作诗。他希冀3年5载之后，自己的文明传遍天下，然后遍访开元才子，建立安邦济世的不朽功业。可现实的际遇和理想相去甚远，李白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而在接二连三的打击和困顿之中，他竟依然潇洒豪纵，依然重新举步，这是令多少人都望尘莫及的气魄和豪情。当我们品读李白和他的诗歌时，究竟该用什么样的状态去与这位盛唐诗仙进行心灵上的对话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继续为您讲述。 但是现实毕竟是残酷的，变相撵出长安，那就是变相撵出长安。长安跟自己现在已经隔离了，这也是不容改变的事实。所以念及事实啊，念及沉重的事实，李白不仅感慨道，所以他才说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在这样的迷雾重重当中，凄茫当中，混沌当中，会不会把一个人完全的掩杀了呢？让他就此沉沦，再无理想。浩瀚的李白，独特的李白，内心深处能够诞生力量的李白，没有止于此。特别是在朋友面前，他是不会轻易认输的。所以在这艰难险阻当中，在这种迷茫当中，在这种巨大的压力面前，在重重的阻碍面前，李白自信地进行了展望。他慨然高歌，他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们看到，如果把李白比喻成一条巨船的话，在沉重、迷茫、苦闷、压抑当中，这艘巨轮再一次辉煌而昂然地起航了。他说伴长风破巨浪，他一定会航行在无比壮阔的沧海当中的，而且一定会实现理想，到达彼岸。其实呀，我一直觉得读李白呀，其实是没法喝着茶读的。 就是你用一种闲散的悠然的甚至于是居高临下的这样的一种内心状态去看李白，你会跟他有距离的。读李白，你一定是奋进的、受感染的、蓬勃的、昂然的，你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也获得了一次力量，也受了一次感动，也重新有了一次起航的那种强烈的愿望。这才是我们今天我觉得读李白、看李白很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李白不仅适合于青少年，李白应该说也适合于每个年龄阶段的人。行路难是千古的诗章，为什么这么讲？其实就篇幅而言，行路难是一个短篇，但因为李白把自己起伏跌宕的情感、雄奇奔放的情怀寄寓其间，所以让这样的一个短篇变成了长篇，扩展成了长篇，让人读之永怀难忘。所以书卷最终可能会掩上，但盛唐的这颗心，诗人李白、天人李白，会永远激荡、跳跃、奔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其实《行路难》还只是李白成功诗作当中的一首，大家如果感兴趣会看李白更多的诗篇，那一定会受到李白更多的感染和鼓舞。我们会精彩的说，由衷的说，发自肺腑的说，精彩啊中华的文化，精彩啊李白。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的品读经典就到这儿了，感谢您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 你又不是李白，不用说诗的对白，不用酒后安排浪漫的交代，感情虽然失败，还好天边很精彩，谢谢你的招待，这一次的单我来买。鸳鸯锣星星还愉快，为什么要分开，我连猜也不想猜、啊、我不是庸才，你不是天才，也不是上海那种人才，不爱就不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